9单元。你怎么了？第一部分。生词。医生。病人。怎么了？咳嗽。有一点儿。疼。头疼。发烧。感冒。药。喜欢。绘画。你怎么了？ 我咳嗽，有一点头疼。 发烧吗？ 不发烧。 你感冒了，吃一点药吧。 我不喜欢吃药。 活动。语音练习。 吃药。止药。休息。学习。累了。来了。怎么？什么？ 第二部分。生词。得。医院。说。多。水。休息。告诉。老板。病。绘画。 我今天不能上班了。 你怎么了？ 我有点发烧。 你得去医院看看。 我去了。医生说我得多喝水，多休息。 你休息吧。我告诉老板你病了。